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蜜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今天是周四啊，这个而且限行尾号也没有的那么特殊，但是今天的路面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啊，哪儿都是堵的。这个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堵路堵车不堵心。今天呢，我们带着各位，让您坐在车里边就能够这个 环游世界 远方。 是的， 对，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对，今天呢。哦，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做的满当当的啊， 是的， 高朋满座啊， 是。 看来这几位可能马上要出去了，所以这个约了时间一块儿来上我们的节目。来，先一一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请出的是坐在我们视频最中间的这一位，来自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欢迎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还有一位呢，是坐在他的左右右手边的这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超级小包子，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 ，CBA 摄影师包子。 好，大家好，我是右边，对，我是超级小包子。 哎，对，这个当然豆蔻姐要放在最后最重要的一位，对不对？这是好久没见，但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呢到访过世界上很多的城市，通过图文啊、视频啊等等方式来传播旅行中国内外的一个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探索发现和分享很多人未知的世界，展现世界各地的人物风情，让旅行更加有意义的知名的媒体人，环球旅行家无需豆蔻。 大家好，我是无需豆蔻。 您这个名头忒长了，是吧？括弧里边的东西太多了，可见去过的地方太多了。 是的， 哎， 值得我们羡慕的地方也有很多啊。 是， 因为踏足去的地方，可能我跟小胖到现在归置包堆也没有几个。 听说过，没见过，两个如此 啊。所以没关系，我相信今天的节目一定会很有趣。 对， 因为三位去过的地方太多， 哎， 我们只要把一个话题啪抛出去，我们俩就可以歇了。 是， 你们就开聊。 好， 好，我们就等到点。好了，停一下，我们报一下路况啊，报一下路况。 来，话题开始啊，咱们去哪儿啊？ 大家看看想去哪儿。 对，谁 不要谦让， 谁先来？ 出城嘛，先从出城开始。 那行，那咱们先从国内开始， 近点的地儿， 近点的地儿 啊，也行。其实国内的地方啊，我觉得，让我说的话，北方的区域是前几期说的哈，然后这一期呢，我觉得说是新开年嘛，我们往南边走一些， 特别好。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嘛，想看雪要去南方。 对，南方下的雪比我们北京下的大。对吧？ 北京没下雪， 北京就没一直没下，等着呢。 咱就是想想下雪的事儿嘛， 咱呢不着急。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一般情况下就是，稍微在我们往华东一些地区走的话，可能都会偏向于去像杭州一些地方去走。但是现在呢，其实我能给大家先推荐的就是，我觉得推荐去安吉还是不错的。因为安吉的毕竟在这个时间段来说，在华东地区的温度还是算是比较偏高一点点的哈。就是说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春节这个期间当中啊，然后包括你说是像在安吉啊，当然它玩的地方也特别多。比如说是，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带着孩子，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去过年啊、过节这种。当然，我觉得说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年初一酒店，啊，先住的地儿先选好了啊。因为什么？这个大年初一的这个度假小镇呢，其实我觉得说是 啊，这地儿就叫大年初一啊。 对啊， 嗨，我以为说大年初一您入住酒店呢。 我以为是说现在 这个地方很多人就是特别容易搞错的，就是说是一听说什么大年初一啊、哦，我先找酒店啊，大年初一找酒店啊。其实这个地方它就叫大年初一度假小镇、 哦、 啊，也叫大年初一度假酒店。 真好，真好，不错。 啊、 嗯，365天就营业一天是吧？ 对， 哎呀，特棒。 所以说大家就抢着去订吧啊。 哎呀， 当然说是这个地方它本身相对来讲主题文化还是不错的，就是从它的一些这个从建筑风格设计上，还是包括它的酒店里边的一些环境设施上，我觉得至少说是应该算是一个四星到五星的这样一个度假酒店的一个标准啊，因为它不属于像我们正规的那种的五星级的酒店，或者对对，不是属于那样，它属于度假小镇类型的， 嗯 啊，所以说是我觉得首先从安吉它整个的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来说，整个的这边的民宿搞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啊，那么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实惠，因为我比较了好多好多一些就是我们近期以来比较热门的一些地方的这个住宿的价格，然后我比较一下，我觉得是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那大年初一订大年初一的话得需要多少钱呢？ 差不多也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差不多一点的主题房啊，就是它里边因为各个房型都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按照均价来说差不多就是800多块钱，嗯， 就营业这一天一晚上就800块钱， 对， 太便宜了， 800块钱合适 吧。人家的房间是这么分的 啊， 您是要初一的还是初二啊？ 哦， 明白吧？ 啊，所以说我先说到了，就说是针对它有没有隐含的小费啊， 嗯， 或者消费的这一类型东西，我觉得是在这边，因为我去过很多回了，然后我觉得是我也没找见它隐藏了什么样的东西消费的啊， 没关系啊。 然后这是其一，推荐的我们先说它这个，一个是住的地方，然后玩的地方了，你像比如说带着孩子去什么 Hello Kitty 乐园啊，这个我觉得是至少有两大类型人群是比较喜欢的， 嗯， 首先就是说一大类型就占了我们人一半的这女孩都比较喜欢， 嗯 啊，因为可能对于男同志来说， 你女孩你往包子那儿看什么？ 就是、 你往豆蔻姐那儿看呢？ 我觉得小包子因为开始的时候又已经跟我聊过这个事儿了啊，这个地方 啊挺好的哈、啊，所以说是我先针对他看一眼啊、嗯，然后其实也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地方来说，这个小朋友去了之后，估计一般情况会在里边待上一天的时间，甚至到两天的时间，不一定能够把里边所有的项目都给玩遍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推荐。 哎， 然后 我有个问题啊、 嗯， 就根据这个 Hello Kitty 乐园啊， 嗯， 这 Hello Kitty 乐园他们是授权了吗？是拿到这个肖像的这个授权了吗？还是我自己捏了点类似 Hello Kitty 的一个盗版乐园啊？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一些啊，大家说是不是？ 就说尖锐得了。 哎，我觉得你问的很专业。 据说是真的。 哎 啊 他如果说是不是真的话，也不敢打着这张牌这么招摇的在整个市面上去销售。 哦、那还 是、 啊、 据说是真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只能是这样来回答。当然我也没有确确实实的去了解过，因为我只是一个 过客。 对对对，只是一个过客去看看啊。 嗯、 那么作为这个地方，因为它这边的话，就是连带着安吉本身是一个竹海嘛，就是说冬季的竹海，可能大家只是说夏天的时候看到啊、哦，总是绿油油一片，冬季的竹海可能相对来说见的比较少。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因为今年南方的这个雪下的也比较多啊，到这边还可以看到有雪的竹海啊，再加上整个在竹海里边泡着温泉，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 是是 是, 是， 最关键的它里边的包括一些博物馆，因为外边冷的话，你可以到博物馆里面去，就是整个既然是能够号称为在我们国内比较大的这个比较面积比较大的这个竹海的竹博园，对吧？ 嗯、 那么里边的各种类型的竹子的这个博物馆的一些展示品啊，都可以让大家去参观， 嗯、 都可以去看。 确实是、嗯，而且在那边也可玩的地方可不止刚才嘉宾说的这些， 嗯， 包括在那边、嗯，因为从杭州开车去那边也没有多远， 嗯，应该来说是这条线它是穿起来有好多好多 的 玩点， 是的，是的，是 的啊， 而且在竹海里头那也拍过很多的电影，很多的电视剧。都可以 追着剧， 哎，追剧找一下场景。 对对 对, 对, 对， 哎，我偶像曾经在这儿演过一场戏， 嗯、 类似这种，哎，也挺好玩的。 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我首先推荐的就是安吉，可能直接奔了目的地，对吧？那么说是其次呢，就是如果说您时间允许，可以花上个两天三四天的时间，然后你可以顺道啊，带上是当地就是离得比较近的一些可以顺道去走的一些古镇。 对吧？比如像南浔古镇啊，这样的地方可能说它虽然没有说像西塘呀或者像这个乌镇啊这么出名，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清静一些的，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清静的。当然说过节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是从上海那边过去的朋友也会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那周围那所有的古镇应该都特热闹。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你比如在寒假期间对吧，这个时间段之内呢可能相对来说还有很多一些朋友没有放假，春节的这个假没有放，所以说你可以选这个时间段啊，到这个地方去转一下。然后你比如像在杭州了，还有很多的一些比较有名的，除了我们平常包括一些文化演艺类的，什么宋城啊，一些什么宋城千古情这一系列表演，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 对， 如果时间更允许的话，然后说是您可以说是返回到上海嘛。啊，在上海的话，然后还可以再逗留一下。所以说我这边呢，就是说，如果从华东的这个时间段，我推荐的，就是相对来说更侧重点，就是在安吉这一带。嗯、 好，来，咱们就是这话题，咱们说个题外话，好吧？嗯，我想问一下，因为三位其实都是旅游这方面相对专业的人，所以你们在春节的时候，可能选择的去向，啊，也代表一个方向，真的。来，波儿，你春节时候去哪儿？ 嗯，广西。 广西， 对 啊，老友粉哎。 其实我为什么去想去选择去广西呢？因为他是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我是喜欢在边境以内溜达的啊，边境之外的可能是我两边这两位的啊。 因为那天 主要的区域， 那天我从那个推送里头看到，广西那边也有很多的那种小镇，好漂亮，尤其是晚上。 对对对，你像到了靖西那一带的话，其实它的玩的地方和看点都是非常非常多 的。是 的， 是的， 嗯啊，就是说是可能大家经常去的，或者说是就是能够跟到很多一些这个旅行社一起走的一些地方，可能就会去选择走到一些桂林了、阳朔了那些地方， 对对对 对 对，对 吧？但是不是说这些地方不好，这些地方可能到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人特别超级多，啊， 是， 所以说是 都是合影。 对对对对，你一照基本上说是出。我估计跟咱们北京到那个就是夏天的那个八达岭上差不多， 嗯 啊，属于这种类型的。 嗯， 但是说是如果是选择一些比较生僻一些路线的话，我觉得其实我春节的时候可能就会去选择走到南宁，再走到这个靖西这一边的整个这条线上， 嗯， 然后也属于中国和越南的一个边境线。 好 啊， 特别好的选择，真的，你选择了广西一年四季里边最不应该去的季节去的，冬天好冷的，我劝你多穿点衣服。 而且我这么说吧，其实来说是这样，你知道吗？如果说大家觉得说是冬天是它最不好的季节，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在最不好的季节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吃更冷的地方， 嗯， 对吧？啊，选择一个极寒的地方，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去。 在他那当中就是刺激。 啊，对对对对， 刺激 就是挑战自己。 是 他说的晋西呢，其实还跟南宁有区别。 嗯 嗯。 嗯， 还跟南宁，就是那他离南宁近吗？ 他离南宁不近，还是有一段距离。然后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去到那边，可能还需要穿半宿。 哦，是吗？ 因为他的对面就是 越南，因为他已经到 南亚 了， 对， 他 已 经过去东南亚了，那边 所以他广西 不了解了。 那明白了， 你看， 那怎么回来的时候觉得啊，哦，好刺激，是吧？这边冷， 对，泡温泉挺好的嘛，对吧？极冷极热的。 其实在那边吧，你泡不泡温泉，我觉得在这个季节，你像在春季的时候，像云南，就是整个那一片的，包括它的一些这个靠近云南贵州，还包括广西这边，我觉得说南宁这边的靠近北海这个方向，它还是比较温度还是可以， 北海不错， 哦， 北海很漂亮， 只不过说是走这条线路了，它就是说是相对来说是比你走其他的线路来说人会少一些。 好好好， 啊， 很好。 嗯， Coco 呢？ 我可能会去海岛吧。 哦， 就是比较温暖一点。 三亚吗？ 还是今晚。 哦， 可能我还会，我推荐的目的，如果是大家我推荐的，可能会去斐济，但我自己呢， 嗯， 会是去塞班。 就是，你是春节期间去塞班吗？ 对，但是是正月初几之后，是错开了放假期。 哦， 在正月 十完 全错开吧。那正月初几的话，应该还 正月十二 啊，那就 啊，那就很 错 错 的很开了， 因为初九大家就都上班了， 是的，是的， 初八就都回来了。 对，因为说今年过节，因为今年的节晚， 对， 所以旅游一定是热，因为孩子们正好在这段期间他也放假，他放寒假。 好像都快放完了，好像是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都快他们那假都快完了， 快开学了， 快开学 了， 是啊， 正好赶上又是这假期快完了，作业也写差不多了， 那不就玩了吗？ 对，所以这次好像更猛烈一些了。 是，包子春节去哪儿？ 我就还是去那个南半球躲冷去了，这北半球太冷了。我还是回去躲这个 这 极寒， 就别问他了，死心眼儿，他永远是澳大利亚。 这个大堡礁嘛，亘古不变的这个夏季主题，所以呢，一般你要心里有点什么不爽啊，生活中遇到点什么不顺呐、啊，然后有点阴霾啊，你就往那边一扎，完了 然后就跳海了， 对，地蓝的海里扎几个猛子，一切就都过去了，所以这东西也上瘾。而且大堡礁最厉害的就是有人统计过，说你这一辈子每天三潜三次，你这一辈子你都不可能把大堡礁全部潜完。 天哪，是吗？ 对，就是说它有这么多的地方，你去每天扎三个猛子，每个猛子大概四十分钟一瓶气，扎完了你这一辈子你都不会把它全部潜完。 哦， 所以说当然我肯定是挑那些著名的景点有意思的去玩去了、嗯、就是扎个一百潜就差不多了、 哎、 肯定到头再扎就吐了，你知道吗？ 而且说今年春节期间旅游专门做过一个大数据， 嗯， 因为我专门看过一份调查的资料，然后这个显示就是现在在国内大龄或者单身未婚的男女青年的人数大概啊， 嗯嗯， 知道有多少人？ 这大数据没关注过，一般不往这儿关注，嗯， 上亿人。 哦， 而且在这个数据当中说因为到春节嘛都躲婚，因为一过春节一回家乡、 哦、 家里人就 对 交没交女朋友男朋友啊， 对对对， 带你开始相亲了，所以就觉得紧张，于是乎年轻人基本都是85后或者是90、95后，就这段时间的孩子们都开始恐婚了，然后他们都选择在春节出游。 对， 而且所谓结伴也做过一个大数据，在这个数据当中发现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自己背包旅行，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所以现在很多的旅行社，很多的大的旅行公司现在都开始做这种的了，就是春节啊，如果你是单人出去的，好的，我们在境外或者在什么，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单身的人的 party 呀、酒会呀、见面会呀、聊聊天啊。后来我说，哎呀，就这个大数据太聪明了，总结出很多的方向来， 做什么红娘啊？就做这个，我看就行了。 是啊，走到一起来嘛。 哎，这挺好啊， 挺好的吧？ 哎， 嗯， 突然我有点想出去的冲动了。 嗯 嗯，本来我就建议， 你就不要假装大龄单身啊。 好， 做到了前两个字。 冯毅问了，说方恒购物中心20人两桌包房的餐厅有吗？那边有，那个汤宫就有啊。20个人没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叫燕庄家的燕家什么厨，他那个也有大的包房啊、您都可以去。还有安宁喜乐君说了，我第一次出国，我想去贝加尔湖，自由行可以吗？我不会俄语，谁去过贝加尔湖？ 没去过，但是我之前做过贝加尔湖的一个线路推广，因为以前从事。但是贝加尔湖是这样的，第一呢，你个人出去的话，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它是属于极寒了，那么从你的装备，从你的整个的一个交通都是有一个问题的，所以贝加尔湖如果，尤其是他要第一次出国选择去贝加尔湖的话，我还是建议他不要去，或者是抱团去，这样的话，一个是安全系数，二一个是自己的一个体验感会更好。 嗯， 当你一个人在那地方语言不通的时候，然后整个的信息攻略信息又不是很充沛的情况下，你会发觉让你的旅行会很不舒服。 嗯， 可能你想大雪天的时候，你突然发觉你没有旅店住，然后你也没有车回去，然后有可能被冻得这个瑟瑟发抖的时候，你会发觉哦，家里的一碗粥可能都挺好喝的。 然后当时就觉得自己很伤心。 对呀、啊，可能你的旅行就变成了一场悲壮举式的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不管雪再大，风再大。你的飞机一定会准时降落，准时起飞，因为它要做俄航。这才是这个旅行当中最考验人，也是安全系数最低的一件事、 哎。现在真的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前，比如就往前面推大概3-4年，咱们比如说到了这年根儿的时候聊旅游，基本上都是海岛。 是， 就是天冷了，我往暖和的地方去过年。 对， 现在不一样了，什么人都有。海岛是肯定还是一大部分，因为可能要带着父母一家人嘛，老老小小的一块儿去，可能暖和点的会好一些。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就像花花说的，那些单身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真的就像波哥一样，哪儿冷往哪儿走，哪儿刺激往哪儿钻，哪儿就是没别人去过的地儿，他一定要去，就像这样似的。 对， 对不对？ 其实他去贝加尔湖的话，我还不如他建议去漠河呢。 好、 因为冬季的漠河呢，首先能看到极光，而且呢是国内最北端。到漠河不有一个吗？找着北了。那么其实我们就像在祖国国内去找到北，因为它对面也是俄罗斯，你可能也会去体验。然后整个的漠河的整个的生态旅游，包括风景，它都是完全成型的，你不用再考虑交通啊、住宿啊，然后这些问题，让你的一个整个的冰雪游会很舒适。那包括漠河本身是中国的最北端嘛，然后找北的感觉呢，其实也挺爽的。 其实我倒觉得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很多人出去旅游，当然我刚才说了，说躲家里那个逼婚啊、催婚的那个可能是一方面，因为毕竟年轻人要找个借口出去玩嘛。另外一方面，我倒是觉得他并不是出去找刺激，就是实际上去出去找一个有年味儿的地方也应该是一个方向。就比如说去了这地儿一点年味儿都没有，那那种感觉可能是非常思乡。但是到这地儿他反而觉得，哇，到了国外这个地方反而年的味道还挺浓，他反而会觉得也很温暖，不一样，真的。我相信在漠河，当然在国内了， 漠河的年味肯定会特别重， 那肯定放鞭炮、 黑龙江 吃饺子、 放鞭炮啊， 是， 然后这些， 嗯， 然后像年味重的、浓郁一些的，我觉得还是华人聚居多一点的，像比如说我们常去的，尤其是带家人出去嘛，就是新加坡，比如说圣淘沙，它是吃住玩都有了，然后整个华人聚集的地区，你会发觉年味特别重，它也会有红灯笼啊、对联啊、贴福字啊，然后包括整个的氛围，包括美食，然后包括对孩子、家人、老人的这些照顾，它都会比较全面一些，也更适合就说春节出游，想有年味儿，然后呢又一家人完全适合的地方，我倒还是蛮推荐新加坡的。气候也合适，包括像圣淘沙、水上世界呀、然后整个环球影城啊，它都聚集在一起，孩子有孩子玩的，老人有老人玩的，然后呢从酒店、餐饮，包括它有三星的米其林、一星的米其林，这都是在新加坡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美食包括它有很多的马来西亚菜，然后包括整个的亚洲菜，然后整个的西餐，所以它会适应不同口味。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年味浓又想出国转一下，而且又全家，那我觉得最首选的目的地其实还是新加坡。因为它第一是比较整体化综合性的，然后呢大家都不会用说太费力，也不用考虑太多，不管是交通啊还是整个的这个对孩子对老人的照顾上面都是 OK 的。 而且语言也不是太大障碍。 对对对，我觉得语言是这个最主要的问题。 中文都快成那个，就是它本身也是第二官方语言，所以中文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说，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去新加坡最感觉最爽的一件事吧。 对对， 我觉得最爽的真的吃合适了，因为它好多菜都是标着中国的菜的菜样，什么四川菜都有。 说实话，上次咱俩一块聊，谁跟我一块聊说那儿贵的？ 谁说 贵？贵贵啊，贵贵和这个你的口味没有关系 的。 它的口味你到那边 辣，它很多那种辣椒，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热嘛，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那边我吃的话还是比较习惯的，是贵的 海鲜啊，然后包括那些他们其实就马来西亚旁边嘛，所以那些马来菜其实真的东南亚那些料理在新加坡可以都融合在一起，还不错。 这个慢慢的呀，咱们中国的年味儿会向全球蔓延的， 对 对 对，你看现在。从去年开始，泰国的有一家五星级的酒店，连续已经有两三年了，在大年三十那一天晚上组织客人包饺子，可见入住率的，您看对不对？得有多少中国人在那边住才会一块包饺子呀？ 这个是还是咱们的市场来决定他们的经营方式了， 实力嘛。 尤其咱们华人的海外越来越多了。 对，好，今天咱们聊的是，其实安排一下，就是您春节或者是春节之后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啊？如果您有计划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呗。如果还没有想到的地方，今天有三位专家，分享一下他们可以推荐的地儿。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玉纯粹采美人，诚信采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会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以礼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符合条件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斯柯达。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轮椅广播放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专业气象台气象专家张工。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啊，好的，那我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 好的。 那么北京呢，今天这个算阳光很好，但在冷空气余威的影响下，北风呢仍然比较大，气温上升比较乏力，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比昨天还低。中心城区这个最低气温在都在-1到-2度。可以说今天的非常的冷，今天这个湿度也非常的小，都在10%左右，说在今天非常的干冷。那么今天夜间以后天气也非常的晴朗，入夜之后啊，这个风力还会进一步的减小，那么这种天气状况有利于气温的快速下降，预计今天夜间也就是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0度啊，或者-10度以下，如果真正达到这个最低气温的话，那么又会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这个气温的最低。而北部地区以及山区的最低气温大约在-16到-13度，天气所以这非常的寒冷，大家也注意，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那么明天直到双休日这个天气以晴为主，13号傍晚到夜间可能天空云量会比较弱，是一个多云的天儿，风力不大，这几天的风力不大，气温的回升，预计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在2到5度。最低气温，这个最高气温在2到5度，最低气温在-8到-5度。那么，尤其是到了周日的时候，也就是14号，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5度或者以上，那个天气就显得有点冬天里的暖意了。那么这是北京的天气。从全国这个天气来看呢，整个华北地区现在看冷空气已经离开了，但是受到高空这个西北气流的影响，天气都是非常晴朗的，气温都在快速的回升。比如说石家庄今天。在1到-8度，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13号，这个气温快速上升到6到-4度，再就是天津，你看今天报-3到-9度，那么到了13号的时候，在4度到-3度，这个天气都，整个的转暖了，但这个气温啊，咱们说，回升归回升，比如说回升的幅度也比较大， 但是这个天气依然是非常的寒冷，那么大家来说呢，防寒保暖依然是主题。另外来看呢，从12号到15号这个期间啊，看来就是咱们华北区这一带，包括华中华南地区，在华中地区吧，没有冷空气活动，尤其是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以及陕西的关中这个地区，会有中度或者到轻度的霾出现，尤其是北京南部和东部天津和河北的中部这一带，这个霾呢会可能是要重一些。那么尤其到了后期14、15号的时候，能见度会转得比较差一些。那么这种情况对大家的交通出行与旅行啊，会不会有影响，还是请大家关注这个临近的这个预报。从冷空气的活动的这个轨迹来看，那么这是前几天这个冷空气啊，现在正在影响我们国家的华东以及华南以及华南沿海这一带，尤其是在海上，这个风会很大，有4到6级的偏北风，海上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气温呢都会有4到6度的这个下降，天气说是非常冷。在这个全国的降水看呢比较少，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像这个新疆的中北部地区会来迎来一场这个降雪天气，这个雪看来强度不太大，但是持续时间看来还有个2天左右的时间。现在看这一带的气温，尤其是明天最高气温在-5到-8度，那么最低气温在-13到-20度，那么雪后呢在这的气温还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说到新疆这个降雪啊，因为一般情况下了，在新疆这个迁移系统它影响到新疆的时候，一般3到5天，那么它会影响到华北区，尤其影响到咱们北京。那么在15、16号的时候，北京也会不会转成阴天，会不会带来一个降雪啊，也值得大家关注。现在看就是在山区，西部北部山区会有一些小雪天气，这是降水的。再一个就是西南部地区，像云贵这一带也会因为受到静止风的影响，会有持续这个小的雨雪或者雨夹雪的天气。像这一带这个雨雪尤其是在山区容易出现冻雨天气，那山区的道路很可能有这种结冰的现象，道路会冰滑。那么出行在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当地的这种天气预报，包括预警，免得这个道路的滑，这个非常的冰滑，带来一些不利的情况。其实这个天气我说的比较多，我觉得今天这个看来重点关注是，就是明天早晨这个天气，以及就是华中，你像这个河南的中南部，以及安徽、湖南，像还有湖北，像江苏。像这一带啊，那么会不会因为前期的下雪，那么今天气温的上升，夜间气温会进一步的下降，会出现道路结冰的这个现象。那么我看到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像这一带地区都发布了道路这个积雪和结冰的这种预警信号。那么这种天气因为是对大家的出行与交通重要影响非常的大，因为这个路非常的滑，会出现这个交通的事故。天气看来就是大家重点关注这一带的天气，其他的天气呢我看着还是可以的。主持人，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工这么详实的介绍，谢谢您。这个天冷也提醒您穿厚实点。 好的，谢谢。 好，明天我们继续连线，谢谢张工。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3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的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双方向都是车流缓慢的，还有建国路的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的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由东向西，还有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都是车多流量大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接着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啊，我们今天呢带着大家一块儿出去玩去啊。刚刚听完了这个气象的介绍啊，我觉得不用去漠河了吧，北京待着就挺冷的是吧？ 对啊， 明天如果早上更冷的话，有可能山区会迎来雪，但是可能市里边还是依然见不着雪。 真的，昨天晚上下节目回家，这下了公交车往家走的路上，哎呦，那小风啊，哎呦，跟小刀子似的拉脸。要不今天你想包子来，我还说呢，从来没见他穿这么多个衣服，今天居然穿了一厚羽绒服。 是是是，今天这真给我冻够呛。这两天我看那网上都说段子，说以前春风都是拂面的小手，现在跟抽大嘴巴似的，都夸夸的，真是那种既视感。 昨天跟一北京的大哥聊天，然后大哥可能有个50-60岁，说哎呦，这两天的北京让我感觉到有点像我小时候的北京了。说他小时候北京那路啊，特别冷的时候都冻裂了。 哇， 全是冻裂的，都感觉你就别出手，你就穿多少你都觉得冷，然后你伸出手来感觉那手就要冻掉了似的，就跟那小刀子拉似的，特别特别的疼。不过这两天就有那种感觉了，往年没有。 但是还是盼望着下雪，那个时候就 只要有场雪就会好很多了。 干冷，就干冷，就不下雪就亏得慌，你知道吗？ 你下了雪就是 跟孙子似的，但是没看见雪景。 以前是南方人看着北方人羡慕下雪，现在是北方人看着南方人羡慕。 是是是是，来来来，今天我们三位旅游圈子的人基本上都聚齐了， 是， 所以大家有关于境内的、海岛的啊，包括那个错峰旅游的、错季节的，今天都在，都可以来询问。除了价格不要问他们仨以外，其他都可以问。 对。 对，你问了也不会告诉你啊， 嗨， 因为他计算不出来。 咱先回答几位的问题，好不好？这个老赵说了，我们夫妻俩呀，准备春节假期和节后一周去新西兰，感受一下纯净的环境和毛利的文化。 这时间选的特别好，是春节和之后一周是吧？ 等于就是两周的时间呗。 两周时间，然后毛利文化的话，那就是北岛。北岛体验特别多，然后尤其是罗托鲁阿那一带，然后那一带大概有，现在我统计有大概7-8个这种毛利的文化村，然后这文化村一般都是体验一套的，你连他那个进村，然后那种欢迎仪式开始，然后到后边的战舞，然后到他那些歌舞表演，然后最后他有一个叫 hangi， 就是把那个刨一坑，把食物放进去，然后埋了那个上面和那个埋上热灰。然后大概45分钟再给挖出来啊！太平洋岛民一般都这么做饭嘛。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特色，这是一套。一般的话，这个得一下午连晚上看完舞蹈出来的，大概就9-10点钟了。所以这个是你要体验这个毛利文化的话，北岛肯定是你重中之重。然后我建议十几天，如果是刚才说是可能是老照是吧？可能听起来比较老哈。然后你要是、就是、 别看照片不老， 是一外国人。 哦，是老照片是吧？不是，那个人老照不老。反正就是你要是体力，我觉得要是想踏踏实实玩的话，你十几天的话没必要非得去南岛，你就在北岛好好转，然后那个细细的转，也能转十几天，特别美。 建议租车吗？ 强烈建议租车。新西兰我觉得最爽的一个自驾的一个国度，因为特别小，然后你租车的话每天开个 180公里吧，这北岛你能基本上每一尺你都转遍了，就这十几天。 嗯、 很多朋友喜欢就是十几天北岛连着南岛一块玩一个那种八字，这么一个玩，这么玩稍微有点紧，然后你大概每天都得开，可能得开两三百吧，就平均每天得开两三百公里这样的时间。那么我觉得体验可能会少一点。你也可以就是飞着走，比如说来这个北岛来玩半个八字，从那个皇后镇最后飞回这个奥克兰，因为咱们一般都是奥克兰进奥克兰出、嗯、然后你这样玩的话呢就等于省了一个你开回来的时间、 嗯、 这样的话十几天的话你基本上主要景点都能玩得到、 嗯、 我觉得挺不错的、 嗯、对，自驾不错，但是要提醒啊，如果你自驾的话然后你还选择自由行，第一要做好攻略，这个很重要，你不能说我自由行得哪儿算哪儿，这个不行，要做好计划，因为春节期间可能去那边玩的国内的人会多， 一定得提前、那个、 是的是的， 攻略是都是次要，最重要是你得先把这个房子给定了， 是的是的， 尤其是春节那一周，像皇后镇啊，这个基督城啊，然后包括那个陶波，北岛的陶波和这个奥克兰，这几个地儿就是旅游团去的大热门，然后皇后镇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镇子，它真是个镇子，所以旅游团去中国去15个旅游团基本上那镇子就全给扎满了。 哇、 啊、所以你要再定的话而且还有很多高端的这种自由行去，那么这些中低高三端的这些住宿基本上就给囊括了，所以提前定。 对， 嗯， 而且如果要是开车的话，咱先不说租车，你在国内至少把你的驾照要先公证了。 对， 公证之后要带着全套手续去，然后在那边开车要注意，因为它跟咱们这边驾驶方向不太一样， 右驾， 哎，是是，所以也要小心。 自驾的话，我还给大家提个醒，这个不光是新西兰啊、在这个很多国外的这些自驾的时候，像美国还有像澳大利亚你包括在这个北欧，它有很多这种路面它相对情况比较紧，就是比较紧张，人家的路没咱这么宽啊，对向来车可能高速就两条道，就那种乡间，像尤其像新西兰和美国那种很小的那种路，错车的时候对面是有那种大卡车呼一下过去了，所以这个买车的不是买车，租车的时候一定买那个全险，就是它现在很多租车险里边不含挡风玻璃，这我吃过好几次这亏，就是你一定买那个含轮胎和挡风玻璃这两个的险，不然的话其实咱们最容易中招的就是这挡风玻璃和轮胎，换轮胎叫这个道路救援一般保险不包，他说是全保，但是这两项小字部分给你写的细细的不包，还有一条就是那个风挡玻璃，你上面啪过去一个，它叫一个 chip， 就是直接给你打一个那个小裂口，对，直接打那个牛眼都是大的，小裂口都不行，打一这个你整个挡风玻璃得全换，然后它就从你这账单里出，对，小的租车行都这么干啊，所以大家看清楚了、 嗯、 这保险你要不懂英文就拿多费一点时间，一定把那小字部分全看清，或者你直接问他不能骗你懂，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提个醒， 嗯，这种地方不适合咱们 套路太深， 人家有大的租车行、你租大的不就、 大的你也得问清楚了，大的他会跟你选、你看我们有一个一天15块钱的，一天25块钱，一天35块钱、你问他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就是那保险启动金不一样、启动金就是你撞多少就赔500起，或者撞多少赔1500起、他不跟你说那么多细节的、所以说你要真那个你撞了的话，踏踏实实上那个修车行，你自己找一地儿修玻璃去都比那个强， 好好好， 对，所以强烈建议大家看清楚这保险、因为租车的话国内的很多朋友喜欢自驾、然后又有一点咱们中国的这种驾驶的习惯、就是一些坏习惯、这个在国外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嗯，好好好，来波儿，你给布布回答一下问题，你给他私人定制一下，他说各位好，春节4天自驾有什么推荐吗，带着父母4天，那肯定就是北京周边了呗。 他去的距离应该不会是特别远的。4天的话，然后其实我觉得4天的行程，我建议往，内蒙古，莲花酒店这个方向走比较合适。为什么呀？第一个，他要途经张家口，张家口那边带着父母可以去看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民俗的表演，包括这个打铁树花呀，还有包括他的这个一些剪纸的这些文化。然后呢，还可以到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它本身因为在整个 就是大家可能要看到这个冰雪的这个概念啊，就是在我们沿途当中就会在呼和浩特市区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冰雪的这个项目，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就是直接到了沙漠。很多人说是沙漠的冬天和夏天的区别，我说夏天是太热，冬天是冷嘛，冷，但是沙漠气候了，然后不代表说它有多冷，它其实和我们北京市的这几天温度差不多。 啊， 然后呢，就是在走到这边之后来说，我觉得说是，首先有一个酒店是比较适合于父母去住的，就是它沙漠里边的那个度假酒店。然后，因为酒店里面它是一价全包的，就是包括你的整个吃住行，吃住玩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一价全含的， 但是春节期间也照常营业。 春节期间正常营业，而且就是春节期间的价位相对来说比暑期的价位还有很多的优惠。 啊、真的？ 对。 哦。 所以说是为什么我建议就是大家如果说是确实是不一定非要夏天去沙漠的话，然后在春节期间的话，第一个你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哦、 包括你里边所有的消费项目，就是你进到里边之后，可能除了你买烟，里边没有卖烟的地方、啊。 就一价全包。 对，一价全含了。 啤酒呢？ 啤酒也全包了，红酒各种酒品饮料，包括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包含在内。 小沙湾啊，是不是那个？ 对。啊，小沙湾里边的那个连沙度假岛、 嗯、 啊，因为它一共是四个岛，然后相对来说是我推荐到连沙度假岛。第一个，它酒店的设施就是已经达到国际的中国的一个五星级的标准，而且在国际上来说，沙漠里面有这样豪华设施的地方，唯独只有这个地方有一家，其余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一趟行程，3到4天的行程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就是你连去，你去的时候悠悠达达的张家口逗留一下，然后直接下一站，然后直接开到呼和浩特，1天300公里、 哎， 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最后说在度假岛住上2个晚上，包括晚上的什么放烟花呀、啊，那个地方，包括各类的这个表演互动类的节目都可以去参与，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放烟花的时候需要交门票吗？ 不需要，就是你所有的消费都不需要。 这想圈起来放还真不容易。嗯、 对， 蒙着眼睛。 哎， 对， 是打树花这个。大家注意了，现在他们打树花很多都需要门票才能看了。 是这样，打树花是在张家口的盂县，啊，那么作为 现在得整个买门票了。 因为盂县里边的话，然后您可以去选择走它的一个套票的一个概念，比如像它的整个室内的打铁树花也不冷，然后还是比较适合于大家能够去观看的。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表演，整个相对来还是比较适合的，就是适合老人去看一些哈、 嗯。就是你介绍的这条路相对4天来说，嗯，很轻松， 轻轻松松， 也不累， 不累， 而且一价全包。 对， 而且到那边以后，你说了住到那个因为酒店还不错是吧？ 酒店的是五星级的标准。 对，嗯、那你住到那里面以后，相对舒适，而且价格比想象当中的要便宜得多。 价格其实要比我们正常情况，你要是又是玩又是加上这些项目全部算起来之后，要便宜了将近在一半左右。 哎呀，好啊。 嗯，这个得问这个豆蔻姐了。 嗯 啊，南宫冰淇问了，前一段听了节目介绍菲律宾的巴拉望，我们已经计划春节期间去旅游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担心当地的治安呢、啊，是吧？当地的一些玩的情况啊，就是那边怎么样啊？安全吗？ 我觉得菲律宾旅游的话，尤其是以巴拉望为主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巴拉望属于一个偏不是热门的海岛，现在去的人并不多，而且当地人的那种传原始的东西还是特别的丰富的，就包括很多人在我的微博上有看到我发那个原始村子，说我从来没想到一个海岛度假的地方会有那么原始的原住民文化。 嗯， 所以说有原住民文化，它是因为受限于交通， 嗯， 所以呢它的当地的人呢还是比较淳朴的，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就是治安的问题。这个我们自己去体验的时候，你会发觉当地人还很热情，包括它是既有船，它不同于菲律宾别的比如长滩岛这些东西，那么它本身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 嗯， 我发完之后我朋友就说哎，我没想到菲律宾会有这样的，他说我下次去一定按着这个找几个村子去走，因为他的原住民文化你会发觉裸露上身啊，别人都觉得好像是表演，但是他的村子就是这种的文化， 很真实。 对，很真实。然后呢，包括它不仅有海岛的美景，我也说了海鲜也超级便宜。我们以前说去东南亚就为了吃海鲜，但现在都商业化了，海鲜已经不便宜了。 嗯， 那么大家可能象征性的尝尝味道，但是到那儿海鲜真的是吃得饱的，可真是我开玩笑， 没得比， 也开腮帮子吃那种感觉。 从价格到新鲜程度没得比， 是不是去海里直接啃就是这么鲜？ 它是这样的，它的从当地的渔民打上来之后，这一麻袋，比如说这一麻袋的鲍鱼。就比如说喝完人民币90，第一袋子都给你了，也不过秤。 然后这一袋子的扇贝啊或什么就一盆，哎，几十块钱，然后你就去做吧。我们几个人人均下来就80块钱，那么一大桌子的海鲜 还是得自己做是吧？就是 他会给你做，他会给你 直接 加工， 直接 BBQ， 你就看着 BBQ，包括小胖最爱吃的那海胆 啊， 鲜海胆。 那个海胆超肥，你知道我有拍那个海胆这么大个，满塘的肉，你咱知道海岛一般就几条嘛，挖下来就那几勺，满满的。 那你捞的那是海胆吗？ 当然， 绝对的海胆， 而且煮鸡蛋那 个可以有图作证， 而且不光满满的，而且保鲜。就你看那外的那小枝杈，有的还收呢。 对。 哎呀，当。没人吃， 鲜甜鲜甜的，就是这种感觉。 那它海水应该不错，那海 水对海 水 很好， 还是不错， 而且它也是它，比如说它因为有海，它也有一些，比如说可以浮潜、深潜，都是很好的一个海上项目。然后原住民文化对于一些探寻不一样菲律宾的人来讲，它真的是完全，我也没有想到菲律宾会有这样原住民文化。我觉得这是最吸引我一点去巴拉望的地方，因为海岛度假大家都习惯了，除了酒店就是海鲜，然后整个海上运动。但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还会有这么传统。的这个巴拉望的原住民文化， 所以我跟他们说，就是这个地儿现在还没火， 赶紧去， 赶紧去，等如果要是跟像菲律宾其他的那个很成熟的岛屿了，价格也好还是什么呀，哇， 就一下都上来了， 特别是人，那你一到海边上，哇，全是人，那边 大家都扎堆去的话，这东西价格是水涨船高，就都给抬起来了。 对呀，别说嘛，在巴拉望那边那五星级酒店海边上的那个，做。一个钟的 SPA 40来分钟吧，合人民币70。 这个 SPA 也是原住民给你做吗？ 五星级酒店， 哦，就是我就想的是跟文化体验能插在一块儿， 那是两回事，那是两回事， 哦，两回事。 嗯，多好啊，到那儿买点肉，把那鲍鱼切碎了，跟肉馅一和，鲍鱼馅的饺子。 直接吃刺身多好， 吃那鲍鱼馅饺子，我估计在那边有点困难啊。 它没有面粉是吧？ 没有年味儿。 对， 你看我就能吃小酥肉，是不是？嗯，好，你看小爱说了，上次小包总来的时候问去大阪的事儿，现在我已经定好了。2号出发， 定好了是吧？ 嗯， 咱们 一会儿 大阪见。 啊，你2号也去啊？ 我2号，几月2号啊？ 人 1月2号已经过了， 大年初二， 二月二号， 那就快了，那真快了。我那时候好像还真在关心。 好，你们那儿聊，你们那儿聊， 到那儿见啊。 哎，啊，大鱼也说了，境内的，我初五去兰州上老丈人家拜年去。 哎呦，也不错呀， 也挺好，多吃点拉面。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咱下边帮一下满这位朋友吧，他说我跟女朋友2号结婚，2月2号啊， 恭喜！ 哎，结完婚打算去希腊的爱琴海度蜜月，请教一下，住哪个岛最舒服呢？度蜜月的话怎么玩呢？想住那种悬崖边上的蓝天白墙的房子。恭喜你选对地儿了，那儿基本上全是这样的。 嗯 嗯， 那几个岛全是这样啊？ 说是圣多里尼那边吧？ 啊，是。 就是这个，现在去这天气，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吗？ 啊， 我表示怀疑。 是吗？ 嗯，作为一个刚在欧洲被虐了2个礼拜没看见太阳的人，欧洲的冬天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寒冷一些，然后呢经常会有一些阴雨天气。 哎，不知道他定了没有啊，如果说那边的气候不是特别好的话，人家想度蜜月，2月2号之后，咱比如说错个大概6-7天，2月8-9号人家走的话，去哪儿度蜜月比较好呢？ 度蜜月你觉得夏威夷怎么样？ 我觉得西班牙不错， 西班牙也可以，但是冬天的西班牙现在有点冷， 也冷啊。 就是欧洲这些很有这种历史感，大家觉得那些文化很好的这些小镇， 啊， 你现在去呢，也就只能玩文化了， 哦， 其他的东西，你像我这么一个爱好摄影的人，等了14天没等着太阳公公出来啊， 其实我觉得度蜜月还是想浪漫一点，尤其是二人世界， 还是得稍微， 其实海岛还是适应一些的。 嗯， 那海岛的话，就像我刚才有推荐说斐济，那么斐济也有很多原住民文化，它的外岛呢，然后一个 这样亲，咱们下一节一开始你就给他推荐海岛怎么样？ 好嘞， 啊，也别只说斐济，再加一个。 就是满你那个结婚照拍了吗？也给我们发来让我们看看呀，是不是？而且啊，这个不知道蜜月旅行定了没有？如果没定的话，你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好给您建议推荐。如果定了，那就再说了，好不好？咱们先进一段广告，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歌华电视院线推出冯氏经典多样芳华专区，为您带来《非诚勿扰》《老炮》《天下无贼》《私人定制》《我不是潘金莲》等冯小刚经典作品，赶快来歌华电视院线一睹为快，刷个过瘾。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1.6摄氏度，比昨天降低了0.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有可能创造今年冬天的气温新低。天气是十分的寒冷，明天早上上班上学的朋友们务必穿上厚实温暖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光照比较充足，能见度还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而且气温开始回升，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2摄氏度上下，中午前后适宜您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7.5， 处于中度的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南五环亦庄桥到德茂桥由东向西，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南三环杨桥到分钟寺桥由西向东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再来看快速路，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路的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 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8:05啊，这个一到第二时段这个开头啊，我们来了一首温暖的歌，就是为了要送给满这位朋友啊，把这个婚纱照给发上来了。来，花花评价一下。 我不知道满是这里面的男士还是这里面的女士，我觉得应该是这里面的男士。 嗯， 哎呀，你就幸福吧。 哎呀，是 我们俩在看完照片之后，我们就说了。 羡慕嫉妒， 嗯啊，真是找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真是，嗯。然后好多朋友也特别热心，一听说人家要度蜜月似的，都跟自己度蜜月似的啊，都来推荐了。Daisy 说了，强烈推荐蜜月去马代呀，没有地方逛街，每天只能吃了睡，玩了睡，睡了玩，玩了睡，睡了玩，根本就没有吵架的机会，知道吗？还有这个，还有一位 老赵 啊，老赵。去新西兰呢，或者法国尼斯也行，还能赶上尼斯狂欢节呀。满说了，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不是2月2号，是6月2号。 这日子一下 大喘气呀、啊。 好家伙， 说那个希腊也还没定，但是就是媳妇儿特想去爱琴海。 哦，不、哎，没关系，就正好刚才留了一个扣嘛，正好让扣扣跟说说。海岛有什么优势？ 嗯， 咱也并不是说， 对， 去那边不好啊。 我特别理解他媳妇儿的那种心情，因为就是人对一个地方的向往，他是有一个情怀的。情怀这个东西跟我们说推荐好地方和坏地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有这个情节，就像圆了自己的梦一样。 对， 你去了，你觉得这人生就圆满了，我的一个梦想就实现了。 嗯， 所以6月2号，我就只能说恭祝你们，不管去到哪里都幸福甜蜜。 嗯， 希腊呢也有希腊的一个，不管是从希腊的故事，包括圣托里尼这个爱琴的海的这个传说， 嗯， 它都是很吸引人去的，这个是我们无可厚非的。 是， 也许有些旅游目的地是我们属于觉得，哎，去到之后会觉得很遗憾，会有一些不啥，但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谁陪你去旅行， 对， 才是旅行最重要的地方。 人家是带着伟大的爱情去， 对， 是不是？ 所以说希腊也是你们爱情的一个啥，一个美满的地方，包括朝圣的地方。 嗯， 那其实海岛呢，我也觉得其实有些像刚才说马代，我几乎不是特别推荐去马代。 哦， 因为它就你可以看到它是超无聊的。所以他说不会打架，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天天看海看日出看日落的 事情， 没有机会吵架，主要 就是坏了。计划三年以后要孩子，那行要了吧， 提前准备了。 所以呢，一些海岛我觉得我还是愿意推荐有一些特色的海岛，比如我刚才说的斐济。为什么我一直钟情于斐济，也是因为它有文化在里头。因为有些海岛可能只是风景和美食，一些海鲜类的，但是呢，斐济是本身有原住民文化的，不管是它的原有的，包括以前的食人族在斐济，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但是它的文化还在，甚至它的那个总统村里还出了两届的斐济的总统。然后这些原住民的文化，包括它的杨格纳，像刚才小包说毛利人的那种仪式感，你去看到斐济人的这个杨格纳的这种仪式的时候，你会发觉哇，那种仪式感也是很神圣的，而且很有意思。包括像穿草裙舞，有时觉得像夏威夷人是不是也都穿草裙，所以他原住民的文化呢很吸引你，跳岛不尴尬，也不会觉得无聊。甚至他每个岛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色，晚上的时候你当就是原住民给你表演歌舞，包括他原住民的这种文化和仪式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岛很有意思，没有寂寞的感觉。当你回到房间听着海浪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二人世界也很浪漫。 一定记得跳岛，那个不是斐济那个大岛，一定记得玩跳岛，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不然 明白，就是等到每次跳岛的时候，它的特色都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每个岛，因为海岛的一般它也是一个岛一酒店，所以每个岛的酒店的特色也是不同的。所以你可能觉得，哎，这个岛可能很平淡，那我另一个岛会发觉，哎，茅草屋的事儿的，然后你会发觉，哦，就好像我进入住了原住民的这种的，但是呢，它的整个酒店设施都是五星级的，这个是很成熟的。 那边的海水怎么样？ 超美，超干净，超透。 这离赤道比较近的这些南太平洋的小岛都非常美。 它本身有一个，就是《爸爸去哪儿》不也在斐济拍过吗？ 哦、对对对， 它有一个零回归线，然后在地狱里阳光就可以看得到。哦、然后呢，包括斐济的一个文化也好，就是还有一些酒店，它会有专门的会去做斐济婚礼，然后你可以去坐在那到那领一个斐济的结婚证。我觉得其实也都很在蜜月来讲嘛，有中国的结婚证，再领一个国外的结婚证，做一个旅行纪念。其实 虽然没什么法律效力吧，但是挺浪漫的，我觉得。 对对 对， 我相信对于女方来说，这一定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对对， 因为我们结婚嘛，就是浪漫的事情，如何更浪漫更温馨，我们就怎么去做就好了。 没错， 海岛嘛，首先有浪才能浪漫。 不是，再加上这些海岛游，它真的是对于比如说你是新婚度蜜月，它确实会附送很多的东西。 确实是， 对吧？比如说香槟啊，比如说巡航啊，类似这些 很多酒店都有这些附加的服务。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它酒店的是一般好的这些海岛游呢，酒店的都不用去挑剔，因为大部分都是五星级服务，不管是从你的服务还是附加值，它都是超值的。然后最主要是看你跟谁去，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就可以了。 对对，好， 今天咱们聊的是出去玩去啊，而且利用的是春节的这个假期。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现在已经积攒了好多问题了，咱们还是先解答问题为主，好不好？ Daisy 说了，年尾加上年后一共一周的时间，一家三口孩子四岁，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就是年后一共一周的时间，预算2万块钱， 一家2万啊， 哎，三口啊，孩子四岁， 那就是先，我觉得这些国内吧， 太远的就不行了吧？ 就在国内，我 觉得 也不用国，也不一定国内。 因为他要是7天的话啊，年尾的话，那旺季到过去。 对啊， 那我觉得还其实国外，因为那个时候要是一家人三口的话，按着2万预算的话，国内很难下来，国内的性价比比国外高。 漂， 这打击 你怎么净说实话呢？ 谁说的？去我们河南，保证你省1万回来。 哎，省那1万给谁呀、啊？ 交公 您自己留啊！我请你去我们那儿吃那个土锅鸡去。 嘿，我觉得这个 吃碗烩面 也可以， 那个 没问题，这我都请。 对，然后正好你家三口人加上小胖凑四个人打会麻将， 对，可以。 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确实是这种国内游，就是说，我觉得真的性价比并不是可取的。如果要是自驾游就近，还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像张波推荐这一条线， 对对， 就是完全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全家这种是想出去的，那我还建议说在国外，这个时候你去到。还是倒过来，就说刚才我有推荐新加坡的圣淘沙，那么你这个时候去看它的性价比，会发觉比在国内选同类型的产品要便宜很多。 亲，那比如说一家三口肯定是 夫妻俩带着孩子， 对， 那20000块钱节后拿得下来吗？圣淘沙 肯定可以的。 哦，可以是吗？ 肯定可以的。 哦，那还不错。 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不管圣淘沙，因为你玩的项目是可以选择的，对吧？比如说你包括我们去环球影城一套票似的，一个人三个人的套票才多少钱？你想想，那整个的票价组含了，然后再加上孩子去一些海洋世，就海水上公园、海底世界，那其实它的费用都你算下来，它其实都是很便宜的。那酒店呢，如果在费用预算前呢，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们不可能说我选个总统套，那20000块钱肯定不够。 对对对对。 那他也会有很多的酒店 可以选择。去河南住总统套20000可能也下不来，对， 没房。 对，没房。就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说是年末是吧，那一周加上一个小短假，然后一个礼拜这样的时间， 我觉得就到15了吗？ 对，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国内认为哎呀这是一个旺季，咱们出境游也是一个旺季，但是对于很多境外目的地来说，这个时间是生生被中国的新年给拉出来的一个旺季，就是很多目的地都是这样。我了解在当地实际上就是人家这个消费曲线是一月开始过完这个新年以后就慢慢开始往下降，然后就一直很平，突然间到二月的某一个周哗一下那曲线就上来一下，然后紧接着又下去了。所以对于很多海外的消费这个目的地来说，只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非常非常即时性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选择这种境外的这种目的地，不叫反季了，就是其实它没有那么旺，就过了这八天吧，十天，然后这价格唰一下就下来了。 好，王勇说，哎，今天女嘉宾的微博 ID 叫什么名字？好，那在这儿呢 ，Coco 自己说叫什么名？ 我的 ID 还是无需豆蔻。 无需豆蔻是一个很文艺的名字， 谢谢。 因为实际上我相信有很多听众，他之所以这么问，主要是想看你那上头。 那个原住民，那个 不是 原住民， 他是 海岛， 他是要看很多就是你做的现场那些真实的照片 啊， 看完了那个可能才会有直观的感受，或者说就知道啊，我到底是去哪儿或者不去哪儿，会有一些选择。你在你的微博里头会放很多你做那种动图或者是小视频， 我的微博有一些视频，包括图片，就是很真实的去还原一些我旅行中的分享。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风景，那我们可能不管是海岛的日落，包括雪山的日出，然后甚至美食，然后文化，那我也会分享我的感受，比如说这个东西贵了，或者是这个东西好和与坏。所以我说旅行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是分享给大家，然后呢大家也同样去旅行的时候，不管是体验我们的感受也好，还是你的旅行也好，然后你也会分享给你的朋友，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也在给大家不同的分享，就是要这样大家的共同交流。 喜欢看新奇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因为我那里就放一些就是更刺激更探险的。 好，咱们说个别的话题。 这边怎么给翻过去了， 马上过节了，咱说点高兴的事儿。 豆子说了，说我想问问2月2号我要去厦门怎么样呢？ 厦门三位谁去过？ 你看 2月2号这么说吧，其实在春节的这个期间呢，就是厦门这边的话我觉得说是也是比较适合的，相对来说它不至于像一些像云南啊、昆明啊像那些地方没有那么热门，因为在2月份的时候就是每一年春节这个期间很多一些去看梯田摄影的人特别多，但是到厦门这边的话我觉得说是他选择这个时间也比较好，而且机票价位各方面就是从北京飞厦门的飞机非常多，它不像说是像我刚才推荐那个到什么到南宁、到南宁它的整个航班也是有限量的，对吧？次数也是有限量的，可能机票价格比较高一些。所以说他现在选择二月初这个阶段，正好可能也就是在1000块钱左右的机票就可以搞定， 就是还没到热门的时候， 对， 相对淡， 就是有点冷是吧？那地方应该是 厦门不会啊， 昼夜温差还是 有点，昼夜温差 有 还是 有 一点冷， 是昼夜温差是有， 昼夜温差有，但是相对比较起来已经比我们暖和了很多。 那倒是， 那倒是 ，对， 他那边的大概比如2月份，因为不好说啊，每天天气不一样啊，你要赶上阴天了，可能它气温就低一点。 前两天厦门还下雪了呢。 对啊。然后他 那就 是这样，你知道吗？ 说完这，我心里都滴血了。我跟你说， 就 是 说下雪的地方，你围着整个中国境内的整个一圈的山上，基本上全部都有雪。 嗯， 啊，其实我们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很多，也包括什么，从你说到云南，哦，那我说梅里雪山也在那边啊， 嗯， 对吧？而且还真的还是很牛的一个，对吧？ 海拔高的， 对对对，所以说下雪，而且就是它偶然之间它下了这一场雪，可能瞬间就没了，就化了， 嗯、 对吧？ 嗯， 那他们也下，哎， 而且 不说这个， 就是去厦门吧，他也就不是说出海游玩海， 对 对吧？也就是去鼓浪屿转一转呀，然后吃点好吃的呀，也就仅此而已了，啊，还可以啊。来这个。铁骨铮铮啊，推荐了。哎，你们谁要去迪拜自驾游啊？吃饭一定要在加油站吃啊，量大，味道还好。要到那小店吃饭，一定要注意，冰水是不收费的，全是自取。 嚯，这朋友胆儿够大的，自己在迪拜自驾。嗯、 但是迪拜你去的时候你自驾了吗？ 嗯，没自驾，因为一个是也不需要自驾。迪拜是这样，首先迪拜这个城。并不是很大，然后呢，很多朋友问过这问题，就是说你去迪拜是自驾呀，还是怎么这个办这手续？我说你就人多的话，你包一车，然后当地司机给你开，因为它有很多手续，而且涉及到停车费等等这些问题。然后咱们这说安全问题吧，迪拜虽然是就是它在沙漠中部，但是它这个路呢，而且很多高速确实它没有限速，然后这个你要撩起来的话呢，咱租一车的话，我觉得租个一两个小时，他那儿有那个租豪车的体验，你可以体验一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别，这个 那边的事故率还是比较偏高的。 不，这个 对 我们 那些他们很多人开车吧，就是你可能觉得你能刹住，但是他们刹不住，你知道吗？他们开特别快，而且那些人他们撞了也就撞了，对他们来说撞一个一百多万的豪车也就跟玩似的。 哎呀，那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跟夏明去。 嗯， 如果要是。租一豪车至少得不至少得四个小时起， 哇， 因为头一个小时我们俩琢磨这车怎么开啊，哪儿点火的这个地儿， 后边三个小时就修那轮胎了就反正这个自驾的朋友呢，我是觉得因为迪拜很多体验都在它那个老城市一部分新城市一部分嘛，然后所以你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真的是80%-90%的时间都是花在景点和那些文化里面，然后体验也是吃饭呀，然后逛市场啊等等这些东西，你都是花在跟自驾没有关系的地方。 嗯， 所以你包车的话，甚至你可以打出租车都不是很贵，而且还能可能打到那种什么宾利，那不是网上那种传说啊，是真的啊，真的能打到那种宾利啊，什么911这种。 嗯， 然后你要街上小偷小摸的，可能还坐到911那个警车里给你带走，然后。到阿布扎比也就一个小时，所以说我觉得自驾的话看吧，可能每个人喜欢的，他这位朋友应该是喜欢这个速度与激情，所以专门去体验这个就是速度去了。 嗯， 那边连日本车都很少，真的就是真的是好多就是那豪车。 嗯，到那边我租一捷达。 对不起，租不到。嗯， 你可以开一捷达过去。 好吧， 对这种中档的，咱们说这个就跑的比较多的，街上见的多，中高档型的家用型轿车吧，在那儿很难见到，真的很难见到， 哦、 就是平均这概率大概在20%-30%，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你要去到他那哈利法塔那底下，就那种迪拜 mall 就最大那烧平寺那儿就最大购物中心那停车场里，你再一去转去，哇，就是。真的是你看就跟看车展一样、 哎、我觉得 然后每过一个那减速带你就觉得哎呦心疼一下、 哦、 所有车底盘都那么低咣一下咣一下、 嗯、 啊 我刚想一主意，咱俩开两辆帝豪过去，把它当那个法拉利卖。 帝豪卖什么车呀、啊、 不知道 你看 真是 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让你看照片。 哎， 好 陈店说了，我在春节假期之后还有一周的假期，春节有事我不出去了，后面这一周我想出去走走，帮我推荐个地儿呗，我白本一个人，谢谢了。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论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建行持卡客户每天上午10点后，在京东商城购买实物商品，通过京东支付使用建设银行快捷支付功能进行支付，单笔满等88元，立减8元， 每天限前16000名，活动共48万人次参与， 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优惠活动，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沉淀的这问题，谁来帮着给回答一下？ 白本啊， 白本。 嗯，白本 一个人啊，一个人。 我觉得其实还是建议去东南亚，因为首先一个是落地签，包括即使你办纸签的话，它是比较好过的。然后呢，而且春节的话呢，东南亚虽然人多，但是它也有一些偏冷门的地方，或者是不太有大部分游客去到的地方。然后呢，你的体验感也会很好一些。因为白本护照为了你的就是出行顺利嘛，我还是选择去东南亚这些地方。 而且节后了东南亚，比如说无论是国家、城市、海岛，它的价格也会下来。 对，但是呢，这今天那个我的原来那个贾颖不在是吧？我替他行使一下这个权利啊，职权，就是他这个你得提前办这个签证。 那对，白本 肯定是，就算你节后出行，你也得现在就赶紧办了，因为那个节后出行中间这一大段时间，基本上很少有这个使馆领馆上班的。然后白本的话，其实白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银行的流水。你银行有流水的话，白本照样能出一个好签证。 好，既然说到签证问题了，来再回答一下，巴沙怎么样？是免签的吗？ 你看，这今天这签证专家不在吗？ 你不是冒充了吗？ 先告诉我巴沙在哪儿？ 你不是要行使一下职权吗？ 就是你先告诉我巴沙在哪儿？ 巴沙有人去过吗？ 沙巴是我去过。这巴沙不知道，这得等那个签证专家来给你解答了。 我觉得他是开玩笑的啊，不用当真啊。来来来，我们这一节结束还有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刚才波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比如说他春节要去广西，然后包括也给朋友说了一下，四天如果合适的话可以奔内蒙。那比如说咱们周边你觉得哪儿去还合适，比如说山西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就三四天的这种。 三四天的行程其实现在来说走的地方已经很多了，只要不是自驾的话。就比如说三四天的话，我刚说的那一个广西的南宁那一条线，三四天也没有问题。 小胖一直在拍胸脯。 三四天行吗？ 对对的，而且还是把精华地方都可以走完，比如像德天瀑布呀，还有包括明氏花园酒店、明氏度假酒店，还有包括一些在当地的一些什么靖西的大峡谷，这些地方都可以去走完。而且就是在那边的话，还有一些这个骑行的一些线路，可以试着走上一两条，都没有问题的。 多冷啊！ 也就是三天的时间，基本上说是把当地的去走完，然后，坐飞机往返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凭你的经验，就因为我想可能大家有时间都是三十单说啊，有可能都是 初一初二， 初一初二出发，然后初六初七回。 最好的建议就是说他能够在初二出发，初一的话我其实还不是很建议，因为很多地方初一的话都是比较忙，而且尤其是在交通方面还是比较忙一些。所以说是我建议他走在这个周边的话，就是初二去出发的话，你不管走的山东的哪方向，然后是也是比较合适合理的，比如山东的台儿庄古城，那么这个地方它春节的时候还很一系列的活动表演，这都没有问题的，对吧？这是其中之一个方向的选择。三四天的时间在那边还可以去泡泡温泉，也是没有问题，而且很便宜。对， 山东那边泡温泉， 对对对对，它的温泉基本上说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搞定，连你招了几料200块钱连住的地儿都有了，还是酒店，还是四星级的标准。这个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啊，就说是你坐高铁也方便，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枣庄，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到我们老家了，山西那个方向了。山西那个方向了，可能大家在春节期间会选择一些这个文化气息比较浓重的，比如说是到山西的最南端是我们老家运城，对吧？但那边有个云丘山，云丘山也是比较大，值得一去的，因为它里边的整个一个酒店就是窑洞式的啊，还是比较好，四星级标准的，是值得去住。第二个，云丘山，它因为前阵时间也是下雪了，就是前几天也是下雪了，可能在山里边的雪，它这个想化掉就很困难了，基本上都到过完春节之后，以后好长时间才能化得了。 那你说一下玉渡山的那个雪什么时候化呀？ 玉渡山的雪基本上在二月底了。 啊，真的吗？ 对， 是因为他每天都在 形成，因为他本身是在山里边已经翻了好几座山，然后进到山谷里边的一块地方。那么这是玉渡山的这个它的整个冰雪，他要想化的话，估计如果人不让他化，他估计他到二月底三月初都还可以。 真的？ 对对， 延庆的山里头会这么冷吗？ 它本身的温度已经相当于东北的温度，零下25度左右。 延庆那儿相当冷啊， 好吧，好吧。 如果是冰龙井峡冰灯那边的话，可能是比我们室内低个五度，但是从玉渡山的温度，它可能要比我们室内低10度到15度左右。 嗯、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那问一下波，哎，如果要是小伴儿说，哎呦，那我要订国内的这些相对热门的地方的酒店，或者住宿、吃饭这些，什么时候订合适？现在？ 基本上说是在国内的很多一些地方现在都已经开始预定春节期间的什么，因为当地的本身的人他们自己也会去预定，所以说是就是大家能够更提前一些，就是也就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的火车票只要一旦开始放票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准备订，甚至更早一些。嗯， 推荐半天都没说我们家，我拍了半天你都没看着， 留着是让你自己说呢。 其实啊，冬天去我们家呀，不是特别合适。 嗯，你白拍了，这拍半天，哎呀， 就是其实过年的时候可以去赶集啊，但是赶集呢，一般的朋友可能您深入不到那么深的地儿，嗯、可能大家去河南的话，可能也就是去开封啊、这个郑州啊、洛阳啊这几座城，包括安阳，可能去的会比较多。但是呢，说句实话，冬天呢，您去少林寺也好，包括去那个太行山的整个那个山脉也好，都现在因为冷嘛，进山太冷了，所以不建议您进山。进村特别好，但是村太多了，怕您找不着村。所以呢，其实如果您比如说就3-4天，我想体验一下河南的美食的话，您可以去那边，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那些炸的那些东西、炖的那些东西刚开始 又来了，小酥肉， 小酥肉又来 了，酥肉又来 了。 对，然后还有支着那大铁锅炖的一锅的那大烩菜，您就随便吃，跟自助餐似的。好吧，先聊到这儿啊，说的都馋了，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无房产融资难，通通不存在。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大力发展保理业务，助力企业盘活应收账款，践行普惠金融理念，以应收账款申请融资，免抵押、免担保，放款快，费率低。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让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帆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川。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18:30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有可能创造今年冬天的气温新低。天气是十分的寒冷，明天早上上班上学的朋友们务必穿上厚实温暖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光照呢是比较充足的，能见度也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而且气温开始回升，预计午后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中午前后适宜您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感谢25号信息员为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目前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南五环西红门南桥、金西桥还有西向东的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多，队尾排到了新华桥。另外呢，旧宫新桥到致远西桥内环方向是车多的，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二旗到建亭桥是车比较多的，希望各位注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三位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知名的这个旅游专家啊，一块儿跟我们聊一聊春节的出行。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他们三位，知名的媒体人、环球旅行家无需豆蔻蔻蔻姐。 哎，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 大家好。 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小包总，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超级小包子，包括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哎，哎呀， 包括三位要给北京时间看视频的朋友们挥挥手，打个招呼啊。 好，大家好， 感觉这节目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对，哎呀 ，New Life 第一时段又来了。 对，这个从到了2018年，大家会发现啊，我们的直播间一直都是亮堂的，因为我们原来2017年的时候是一个小时的视频直播，现在是俩小时的视频直播了。方式呢非常简单，大家手机里边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就是我们了。还有呢，在您家里边的电脑输入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是我们啊。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春节后的出行，这个刚刚呢也回答了好多好多朋友的问题啊。接下来，因为时间也不多啊，三位每个人再推荐一个。好啊，你看都沉默 了， 哎呀，就剩一个了， 慎重啊， 哎呀，慎重，挑一个最好的、最棒的， 先从境内聊起吧， 就别自己掖着藏着 把觉得最好的春节适合去的，一定要适合啊！您别说把2018年的全说了，春节这个时候适合去的。 春节其实挺适合的，我觉得刚刚那会儿我和维哥聊过了，在家里边待着挺好的啊。当然说是这轱辘给掐了。 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在家待着也挺好的，真的真的。 只不过说是有很多朋友就说是，哎，我总是想说，我出去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是6-7天的假期，你说不出去的话不浪费了吗？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真的说是，如果让我推荐国内的话，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你首先要确定一个问题：现在它的整个 因为走到南方靠南边一些地方的话，然后机票各种费用是比较偏贵的， 嗯， 相对来说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嗯， 对吧？然后去北方一些地方可能是比较冷一些，对吧？然后但是有很多地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比如我之前就是来之前的时候，我查了一些相关于这个呼伦贝尔那个方向的， 嗯， 它的一些机票，啊，然后它的机票呢，然后基本上说如果是在腊月。然后你去，然后到你在那边过一个春节，然后你返回来，赶在初二初三返回来的话，然后 OK 没有问题。但是初六初七返回来的话，可能你的机票会占到你所有整个这趟行程的一多半， 嗯， 啊，费用的一多半。而且就是去那边的话，第一个人不是特别多，第二个它的整个费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嗯， 比如住五星级的酒店，它可能只有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三四百块钱就可以住到。但是如果说是你要是赶到暑期去的话，然后你可能花上一千六七百块钱， 嗯， 啊，那么这个差别就这么大，但。是，就是大家您，可以就是您可以选择去程的时候，就是比如我寒假，或者春节期间你去程的时候，你选择坐飞机去，返程的时候坐火车回来也可以。就是你可以换一站，比如我换到哈尔滨，从哈尔滨返回来也 OK， 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能够选择就是走这个走北方的话，这是一种选择的方向。 嗯。 然后走南方的话，比如像走到就是像我刚开始时候推荐了整个杭州那块附近的，然后比如你走到江苏南京那一带，距离不是特别的远，而且当地的这个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重的，比如说像你走到苏州啊，走到常州啊，这些地方，我觉得说是，至少来说它不是说特别热门，但是你不是说特别热门的季节去， 嗯， 然后各方面的消费都不会特别的高，而且人文的气氛也是比较浓郁的，所以说我能够推荐大家能够走这片方向，华东。这个区域还是比较适合的， 好，包括也要感谢我们的听众大海以及铁骨铮铮，哎，你们说的这些我全信啊，没错，听你们的我信啊，小包子说那话，哎呀，就听一半信一半吧，啊， 我这个还是很有权威性的， 哎，是，咱们说了半天出去玩嘛，其实就是我一直都没出去玩，因为有就是家里比如有老人。腿脚不太利落的，你又不能春节了说你跟你老婆对吧，俩人去是吧，因为你还有一大家子，春节跟别的节确实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十一了我可以自己出去玩去，但春节可能还是父母在哪儿我们就得在这儿， 是的， 父母出去玩那我们就带着出去玩没问题，但是他们要不想出去我们就得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其实也有好处，比如说 省钱， 哎，省钱， 对， 而且你可以展示一下你的厨艺，尤其你旁边有一特好的超市，比如说盒马生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吧，都知道吧， 对， 现在北京有五家店，有那个丰台的大成店，海淀的小营店，还有大兴的亦庄世纪店，还有朝阳区的那个十里铺店和东坝店，有五家，而且他们刚刚发出消息来了，说在2018年要在北京开50家店， 哇， 不少吧，而且他们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弄了一个投票，说是让大家投，大家想希望这个另外这45家盒马生鲜在哪儿开啊，好多地方都开始投票，像什么望京啊、五道口啊、中关村啊、三里屯啊，反正都在备选上面了。而且呢，就在他们那个统计投票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说，哎呦，天通苑那边的那个选票特别短的时间迅速增长了2000多票，然后说，哟，这怎么回事啊？后来人一打听，哦，好多的那个广场舞的大哥大姐。啊，还有那些社群的互动群全都在拉票，就是希望这个盒马生鲜能够开到离自己家近一点的。这个我了解，不知道你们对盒马生鲜有没有了解啊？ 不， 你应该有了解， 最近很火， 我有， 对不对？ 对，因为在我们家边上有一家， 对，他有、那个、 从来没进去过， 你不用进去，直接网上下单，3公里30分钟送达，就你只要是在他覆盖的3公里的范围内，30分钟直接送达了。我去逛过，我就去的十里铺的那家店。上边就轨道啪啪啪啪啪啪在走着，那我问了，我说，哎，这是什么玩意儿？他说这就是在线上下单的客户，直接就把东西从上边走走走走走走，最后啪有一个袋子，然后 进到了一个隐秘的房间，可能就是物流的那些小哥们就拿着那些去赶紧送去了。 嗯、 里边你能买那些生鲜呀，买那些水果呀什么的，你可以现场做着吃也可以，你拿回家自己做也没问题。 啊、就不光有海鲜，也有蔬菜水果。 对对，所以你吃海鲜不一定非得去菲律宾的巴拉望嘛，对不对？你去河马生鲜也非常的棒，对不对？而且它是解决了周边的居民对超市啊、社区菜场啊、便利店和餐饮的是多种需求，所以各位啊，现在呢有这投票正在进行当中，你别笑啊，笑是说正事儿。 没有，因为里头提到了天通苑嘛， 对， 哦、 所以说我就想乐。 你投票了吗？ 他是社群里的 哦， 对， 我还以为是广场舞群里的。这个您就可以参与投票，而且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投票的话，您还有机会获得河马提供的小礼品。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河马两个字，河马不是那个动物的那河马，河是盒子的河啊，火柴盒的盒，马就是那个大马的马啊，河马就可以参与投票了啊。这个大家这个反正一块儿参与互动一下，对不对？说不定可能就开到您家门口了，也在那三公里的覆盖范围。 这个天通苑社区确实有很大优势，你知道吗？ 有 人多呀， 人口数量占了很大一部分， 是是是， 比较集中， 对， 而且现在你看，我就怀疑我们听众望京大熊猫。当时你说这事儿的时候，我就哎，望京大熊猫是不是已经在亦庄的这河马店上班去了 啊？ 啊，他就说，他说今天我是第一天到亦庄上班，望京大熊猫离开了望京，但是不变的是我听节目啊， 哦， 回家的路变长了，所以正好听， 正好听节目， 也是从大南到大北， 正好听一个完全本的， 是是是是， 也挺好。亦庄也有那个河马生鲜啊， 是是是，好。来，刚才波儿已经介绍完了他推荐的这条线， 对 啊， 春节期间的 价格相对便宜，量足， 而且还比较实惠，高铁基本上说两三小时就可以到达。 好，好，来包 我来吧。这个我刚才想了想啊，这个境外的话，因为 不要再提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了，说个别的， 绝对不会。我要提的话，今天我这包字倒着写。 好， 我说一个这个。新西兰外海不是重新来啊，我说一个 重新， 我提一个这个，刚才我今天看这个很多朋友其实都是甭管是单身也好，甭管是情侣也好，其实我给你们推荐马里亚纳海沟群岛。这个里边有什么呢？有关岛还有塞班岛啊。这个有一个为什么首推塞班，我先说一下，因为塞班首先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第二你现在要是没签证的话也能去，因为它对我们中国这个有等于它是一个叫做海外领土，美国的海外领土，所以说不需要签证你也可以去，到那儿可以办一落地签。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在塞班岛上有很多适合情侣去的地儿，比如说那岛上有好多小教堂，而且这些教堂基本都是免费开放的。然后那种就是刚才有一位朋友想去那个圣托里尼拍那个爱琴海的，除了这儿海没有那块蓝之外啊，其他的景都差不多，因为它是那种圆顶的小教堂，洁白的，然后在海边的山上或者在海边那种沙滩上，所以呢浪漫是肯定够浪漫的。然后还有就是像如果你想再这个高大上一点呢，我就推荐去关岛了。关岛其实离那个塞班呢飞一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没有美签的话，那可能你从塞班过去还是要重新办一个签证。 嗯， 然后这个是这两个地方虽然离得很近，景致很相似，但是呢从这个手续上可能那个会更繁琐一些，但是关岛是离咱们最近的，它比夏威夷还要再近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这个飞机航程，所以是咱离咱们最近的算是美国的这种海外领土。然后景致也跟夏威夷很像，最重要的是人少，然后价格呢会比夏威夷，尤其是你要去欧胡岛的话要便宜很多，所以我觉得春节的话咱们时间也比较短，然后这个现在又都有直飞，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是我觉得我会比较推荐的。尤其像塞班，你甭管是刚才说了这个拍婚纱照啊，你想拍这种浪漫照也好，你想租一个跑车巨便宜啊，都有中文服务现在，然后都能支付宝付款了，然后租一跑车在环岛，然后这个甭管是拍照也好啊，拍照也好啊，反正就是你都可以实现。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塞班有一个潜水的这个圣地啊，世界排名第二，叫蓝洞，叫当地话叫 Grotto， 就是那个 整个一个大洞，潜进去以后跟外海连着，所以啊，有高级潜水证的朋友可以潜到外海去，没有高级潜水证呢，怎么下去还得怎么上来啊，出不了外海。但是每个人都能体验，你什么证都没有，你可以下去扑腾两下，你可以看那底下那个大洞啊，就是完全一个在山里边的大洞，然后跟海是连着的，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很奇迹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是啊，这蓝洞是免费的，你直接开车到那旁边自己徒步下去，就那入口什么的都是免费的，然后你直接租一车就能玩。然后我觉得这地儿既能有探险也有浪漫，然后人家号称还有自己这个世界最高峰啊，虽然我说这明明世界最高峰是珠峰吧，人家说那是你们算的，这是海面上的一段啊，我们还有海底下那马里亚纳海沟10938米、嗯、哦，这么一加他那卡帕丘山就最高了， 嗯， 那 是个坑，也比珠峰高、啊、 对，比珠峰高2000多米呢、 嗯、 啊， 好好， 哎，所以我觉得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嗯、海岛，而且暖和、 哎、小包子说的这地儿因为胖子去过，哎，我只信你的百分之 五。你说是河马先生还是马里亚纳海沟啊？ 河马先生是河马升仙， 河马先生 啊、哦，河马先生。 你看 就， 我说的是河马先生里边的升仙。 好多听众发的就都跟你说那一样，有人随手发的就是河马那俩字儿。 哎 呀， 不是那俩字啊， 盒 子的盒，马是大马的马。 我本来想让小胖印证一下，包子说的可信度，可信度高不高的？ 哪儿啊？是河马先生还是马里亚纳海沟啊？ 你去过的那岛？ 哦，塞班呐， 啊， 特不错。 嗯，这课本 挺好 的，这个怎么有话里有话呀？ 就我觉得啊，我觉得因为我去的海岛国家也不是很多，但之前我去过的几个，我个人觉得是比塞班好，当然价格也比塞班要好得多，因为塞班的设施相对陈旧一些、 嗯、 所以它的酒店住起来并没有其他的那些海岛国家那么的舒适、 嗯、 但是景是真好，而且海水特别好，就是你在酒店自己的沙滩前边您就可以浮潜，好多的小鱼在里边游来游去的，这个确实不得不说是非常非常棒。 你去离岛了吗？ 去了一个叫什么，一个叫那个什么、 那个、军舰岛， 对对对，就那俩岛， 住在这俩岛上，对，其实住在这俩岛上可能会景色更好一些，因为那岛的价格相对贵嘛， 哦， 然后这样的话 那还好， 自动的就把那些相对比较接地气的那些游客呀，那些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就给分开了、 嗯、 啊，你住在这些岛上的话景色也就那就是真是纯出门就是海， 对， 然后而且晒斑的话，我一直觉得晒斑其实就是因为你容易晒出斑 ， 所以才叫晒斑嘛。 对， 好， 但是晒斑还有一个不太适合女孩去， 容易晒黑是吗？ 一方面容易晒黑，它那儿没有什么买东西的地儿。 对， 对吧？ 确实是，就是手工艺品小的那些玩意儿有，那个、贵的东西、不是贵的东西，就是那些奢侈品。 免税店太小了。 奢侈品，因为塞班这个岛都是免税的， 哎， 它就没有税，所以它买什么东西都是免税。 嗯、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运来的，所以价格本身就高， 运费高。 对对对， 好好好。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以小叶子为首的，他们都把在塞班那边游的 照片、 包括 晒斑给晒出来了， 哎，不，人带着小朋友去的，哎，很漂亮，蓝天白云， 嗯， 海水颜色也非常清澈。 三月份我替你验证那50% 去。啊， 哎，你看，让我这个嫉妒劲儿的，来，最后来让我们的扣扣说一下，他要推荐的。 我原本是想推荐西班牙的大加纳利岛。我们可能说西班牙现在是啊，但大加纳利岛呢是四季如春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而且是有故事的地方。我们知道三毛在那边，但是我突然想到春节，那我还觉得可能就像刚才说的要有年的味道。 对。 那么我就突然想我上个月去的地方槟城。我觉得槟城一个是华人多，甚至我当时打车的司机是印度人，都会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哇， 太适合我了。所以呢，槟城又被我，因为当时在朋友圈发的时候，我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喜欢槟城。我问他们为什么，有说喜欢美食的，一个呢，还有很多说到那之后没有陌生感，就是他完全去到槟城，整个你会发觉就像到了南方的小镇。所以呢，对于中国带着 家人和孩子去的话，一个语言上有像我这种语言有问题的人，我发觉那个是个特别好的地方。而且过年的时候年味儿特别浓，它整个的南方的文化，然后整个的就是国内的这种传统它都很有保留，然后呢美食的融合，包括地方文化的融合，包括甚至距离，因为春节毕竟假期不长，飞槟城还是比较方便的，这样的话呢是比较适合全家去旅游和一个这样整个春节年味儿更重的一个地方目的地。然后还有一个旅行方式就是游轮，我们可以在春节的时候选择游轮，这样的一个就完全放松到度假的一个身心状态下，可能我信号都不需要有了，然后整个一家人都在一起，也无需要跟外界有联系，然后说吃喝玩乐小孩子都特别喜欢，所以呢作为春节来讲，我就给大家这些两点吧。 你想说在游轮上，现在像一些耳熟能详的一些知名品牌，比如大董啊什么的都已经上船了， 对， 同时你比如说开心麻花什么的人也上船了，你也可以在那上头看。 开心麻花都上船了， 当然了，而且专门人家的定制剧，很好哦。 哇，这还真没看。 也就是说，您不上船看不到哟。 那这得 不一定都有啊。 对，所以现在游轮旅行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哎，是不是很无聊？但是如果一家人去，你会发觉其实很有意思。你一天不管是他的吃，咱就不说了，就说每上游轮胖五斤啊。然后呢，但是玩，尤其是带孩子，不管是游乐设施，包括整个玩的项目，那小孩子是足够的，五天可能都玩不下来。然后大人呢，如果选择岸上游的话，也可以有一些购物，春节了嘛，可以买一些伴手礼。然后带着老人在上面很悠闲的，每天其实你到甲板上，上过游轮知道，你看甲板上散步的人都是这些老年人，然后再就是一些爱运动的一些外国人，然后所以说呢，这是一种有出行的方式。那目的地呢就随你选了，不管是亚韩线、日韩线还是东南亚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春节的话也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 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很多这个游轮都专门为中国市场来做这种定制量身打造，就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的这种游轮，它船上的这些设施啊，船上的这些服务啊，你包括船上这些，就是甭管是特色项目也好，还是餐饮也好，其实大家都在做这种改良。我记得我上的游轮就是原来是那个一个酒吧嘛，现在改卖烤鱼了，然后生意一下就变得特别火。然后原来那个一个小酒馆，现在改卖小火锅了，哎，生意也变得特别火。而且都是收费的。你想在游轮上本来是应该一般都是 一 价钱包嘛，所以在这种游轮上做这种收费的小火锅，然后而且你还愿意花钱，就是说感觉特别好。那船在咕嘟咕嘟在底儿在海上游，然后你在咕嘟咕嘟在那涮火锅，就那种感觉其实还挺奇妙的。 对对，是这样的。包括有听众朋友问说，现在坐游轮冷不冷啊？春节，其实刚才 Coco 已经说了，就是它的线路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比如您别往邻国那边去啊，那当然越开越冷了。 对，现在很多的东南亚线啊 亚 都很暖和的，包括从香港出发的都很 暖和。对对对，包括比如说去新加坡呀、啊，去什么， 对对对， 那不是越来越暖和了吗？ 从三亚出发的呢，就 是吗？ 对，就直接从三亚出发上船的。 哦，不错不错， 什么丽星是吧？他们都是从三亚就直接上船了，就更省的那事儿了。 对，而且游轮特适合这个一家子 一家子 对对，就特别适合一家人， 尤其适合老人。你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累不累呀、啊，他们有没有吃的呀？吃的习惯不习惯呀？ 特别的习惯， 而且 上船忙着呢。 对， 自助餐我又开始了，就忙。 对，老人也不会担心说，哎呦，又多花钱。你到那儿没有花钱的机会， 是， 就是除非你喝酒啊。而且喝酒的话，你可以买那种那叫什么 酒 卡呀、啊，还是什么的 套餐， 对，相对非常非常的优惠， 多少畅饮的这种。 对呀，出行的方式很多，只要大家春节能够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能够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就好了。 是，你看大海说的话我都信， 是吧？我也信，你看有图有真相，帝豪哪儿都是啊。好吧，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春节的出行指南，也希望各位在各自的旅途上能够玩得开心愉快啊。 谢谢。 也你们春节之前还来吗？是不是就此就别过了，都走了是吗？ 包子在。 我 包子不是走了吗？ 我包子从日本回来以后他就一直在。 哦， 是吗？ 哦，是吗？ 在吧。 哎，咱不说好了去咱家那边吃烤鸭的吗？ 那我载一下吧，我就为这烤鸭我得载。 好吧，反正好好玩吧啊。希望咱们节前还能够再见啊。好，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17点咱们再见了。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下，做一个